大家好，朋友们好，群主好，群委好，转播员朋友们好，刘杰民老师您好，非常荣幸，那么今天晚上再次在拥抱自由群，那么现在叫抱抱重生群，介绍刘杰民老师的非常重要的系列讲座，就是向我们介绍逻辑。那么在上一讲里面呢，刘杰民老师谈了给我们讲了谈谈古典逻辑的起源。我们来复习一下，他介绍了这样几个问题：一、什么是逻辑？二、为什么需要逻辑？三、逻辑的古希腊起源。四、中国百家争鸣以先秦辨学。那么在这个讲座前，我看了我们的群主发了一个冯学荣先生的一个关于逻辑的一个评论到我们的群里，这段话是这样写着的：一个人如果缺少最基本的逻辑思维，那么无论他有多么高的文凭，从事多么高大上的科研，他的学问乃至他的一生都只会是一个笑话。一个人如果没有质疑世界的精神，那么他在一生中只能不断的受骗上当，只能被各种五花八门的伪科学、假知识牵着鼻子走，蒙昧一辈子。这段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在上一次刘杰民老师给我们介绍什么是逻辑，就指出了是用于区分正确和不正确的推理的方法和原理的学问。逻辑的主要内容有概念、判断、逻辑基本定律、推理和证明等。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逻辑呢？就是要通过严谨可靠的思维获得正确的认识，并清晰有效严谨的用语言表达出来。逻辑的古希腊起源，以这个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它的公开透明的社会参与，它的社会生活，以自由平等的公民政治，也就是公民参与，以公民的言论表达、辩论、投票等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逻辑在古希腊表达正确的思维是用来求真，用来以理服人。而中国的逻辑的中国的古代的起源，百家争鸣以先秦辨学，以这个逻辑的希腊起源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在中国古代没有公民社会，那么中国古代的这个逻辑和先秦辨学呢，它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为了说服打动君主获得赏识。多的用就使用的方法是归纳、类比、象征、渲染。它以理服人，就是求真和以理服人的逻辑的希腊起源有一个源头的不同。所以中国的这个先秦辨学，也就是中国式的逻辑，那么它更像是一种有弹性的技巧。我自己概括为投机取巧，不知道对不对，这是我对上一讲的一个复习。那么这一讲呢，刘杰民老师会给我们介绍概念和定义。概念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里面包含几个小的基本点，就是一、概念是什么？二、内涵，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三、概念的种类。四、概念的变化。五、概念的起义。那么第二个大问题就是定义，讲一是下定义的方法，二是定义的种类和相应的功能，非常的期待。刘杰民老师的讲座可以反复的听，因为需要消化吸收并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非常非常期待他的精彩的这个讲座。我个人在这方面是一个小学生，刘老师您请，谢谢您。 好。我不知道现在的声音合适不合适啊，就是首先呢是向杨老师表示感谢，不感谢他对上一次的内容的概括，那么下面呢我就开始今天的讲座， 各位群友，各位群委，杨老师，我们下面开始。那么今天的话题是概念和定义。那么按照这个大的主题呢，分成两部分，就是概念作为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定义。在通常的这个形式逻辑教科书里头呢，其实它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那么我们这个系列讲座里头呢，应该说这一部分呢比例是偏大的。我是因为呢觉得有些基本的这种起码的常识吧，我们需要说的更精细一些。那么首先看概念部分。第一个小标题呢，就是什么是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人只要在思考、说话和写作，就需要运用概念。在读书、与他人交流、讨论等各种活动中，也需要正确理解和使用概念。概念是思维形式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构成命题推理的要素，因此在研究命题推理之前，必须首先研究概念。那么关于概念通常的说法，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概括，就是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借助概念这种形式，人们就可以通过揭示事物的特有属性，特别是本质属性，把所认识的事物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并逐步把握该事物的本质。那么这个描述呢，稍微有点抽象，我想用一个稍微直观的方式来做一个解说。那按照我的理解呢，就是概念是我们整理对世界认识的一个基本方式。对每一个人来说，世界都太庞大太复杂了，各种各样的事物令人目不暇接。当我们对某个或某类事物有了一定了解，就会按照我们的理解将这个或这类事物归并到和他们相近的事物中去，同时又注意到他们和那些相近事物之间的区别。无论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归类，还是注意到他们与相近事物之间的区别，都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某些特性有所认识。你可以想象，你到一个很大的剧场去看演出，你的门票上面标明了你的座位在哪个区域几排几号，于是即使你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个剧场，仍然可以很方便的找到你的座位。那我们通过概念理解事物，和通过门票上的座位信息找到座位，道理是一样的。相对于整个剧场，你所在的区域是有特征的，相对于这个区域，你座位所在的排是有特征的，相对于这一排乃至整个剧场，你的座位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概念的这个描述这么一个粗略的一个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提到就是概念最主要的特征是内涵和外延。那我们就看一看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样的。概念的内涵概念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既是所有同类对象都具有的，也是此类之外任何其他对象不会完全具有的。概念的外延是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对象，又叫做概念的所指。这些对象具有对应的内涵，而且是具有该内涵的全部对象。人们通过下定义的方式刻画概念，内涵定义和外延定义是最常见的下定义的方式。例如在数学中，整数和分数统称有理数，这就是一个外延定义。就是我们举了两类，就是整数和分数，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有理数的全体。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对有理数的描述，就是设 M 和 N 是任意整数，其中 N 不等于0，称 N 分之 M 或者 M 比 N 为有理数。这就是一个内涵定义同样是定义有理数，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两个定义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定义，就是有限小数和循环小数统称有理数。那这是关于有理数的第三个定义，它形式上呢像一个外延定义，但是呢却揭示了有理数的内涵。实际上 我们可以把有限小数也看成循环小数。比如说一个小数 0.9 啊，这个0.9 不太典型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再小一点，比如 0.6 0.6 这个小数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0.6 然后后面跟上一串零，就是 0.6000， 这个零可以一直写下去。那么我们把这种 0.6 的这个表达呢，就是叫做这个零循环，就是把这个后边这个加多少个零叫零循环。但是等价的一种表示呢，我们也可以把 0.6 写成 0.5999， 这个9呢可以无穷的写下去。这个 0.5999 跟 0.6000 在数学上呢认为它表现的是同一个数，而且呢更多情况下我们更喜欢表示成 0.5999 这种方式。那么这样的话，一个有限小数呢就被表示成了一个循环小数，而且是无限的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所谓有理数其实就是循环小数，而无理数则是无限不循环小数。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循环小数确实可以作为所有有理数的共同特征啊，包括你整数，你也可以，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二，我可以把它写成啊这个 1.999 这样一种无限循环的方式啊，那么这个呢是可以就统一成循环小数了。在天文学中呢，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内涵定义，就是行星是围绕太阳（括号恒星）运行的天体，它们有足够大的质量，使自身因为重力而成为圆球体，并且能清除附近的小天体。那么这个定义呢，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2006年给出的，是一个比较新的定义，而且它是内涵定义。同样是行星，我们也可以给它下面的外延定义，就是在太阳系中，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统称行星。那么这个定义呢，它是列举了太阳系当中仅有的八颗行星，那么全包括进去了。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外延定义。内涵和外延是相互制约的，一个概念的内涵确定了，外延也就确定了。类似的，一个概念的外延确定了，在一定条件下，它的内涵也就随之确定了。一个概念内涵扩大则外延缩小，内涵缩小则外延扩大。类似的，外延扩大则内涵缩小，外延缩小则内涵扩大。等价的说，一个概念包含的本质属性越多，满足条件的对象就越少啊，反之也是成立。比如说我们看下面的两个系列啊，在数学中呢，比如说这个实数，那么实数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那么其中呢，它有一个子类叫有理数啊。那么因为我们把有理数和无理数统称为实数，那么有理数呢当然是它的一个下边的一个类。那么显然呢，就是有理数这个具有这个实数的一般特征，因为它本身就是实数，但是它又增加了某些特殊的特征，那么它的内涵呢有了新的格外增加的属性，那么它的这个外延呢就缩小了。然后再进一步，那么有理数里头的一类整数啊，那么它有更进一步的更严格的条件，然后整数里边的一个小类自然数有更严格的条件，那么它满足的外延呢就更少。我们讲一个大家更容易看到的更直观的例子，比如说人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么它的一个下边一个类呢中国人，然后中国人我们再往下看中国北方人，然后东北人、辽宁省人、大连市人，那么你这样，这大家很直观的可以看出来呢，显然呢最后最这个最后提出来的这个最小的一个类大连市人，它有前面所有的更大的类的那个里边的对象的共同的特征，但是呢你前边比如说辽宁省人，它不具备大连市人的某些特征，所以大连市人呢拥有所有前面各类的所有的特征，但是还有自己区别于其他类的自己的特定的一些属性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概念这里边的第三个小标题呢，就是概念的种类。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可以从内涵或外延最一般的特征对概念进行分类，而这个分类的标准是有所差异的，那么分类的结果也就不一样。比如说根据概念外延的数量，我们可以把概念分为零类概念、单独概念 与普遍概念。例如说，马是一个普遍概念，而关云长的赤兔马就是一个单独概念。中国传说中的龙马，或者西方传说中的独角兽，因为没有现实的存在物，所以呢，你可以定义，但是呢，它是零类概念。根据概念是否把一类事物作为一个集合体来反映，可以分为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那例如说，工人就是一个非集合概念，通常指具体的在工厂中从事各种劳动的人，而工人阶级就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指由工人构成的群体。但同一个词语呢，可能有不同的用法。例如说，我们工人有力量啊，我们在做这样的表达的时候，其中的工人就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其实表示的是工人阶级。另外呢，根据概念反映的是事物具有的属性啊，是具有某属性还是不具有某属性，可以分为正概念和负概念。例如金属、非金属、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就是分别对应的正概念和负概念的例子。根据概念反映的是事物本身还是事物的属性，也可以分为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等等。例如高尚的人是具体概念，高尚是抽象概念。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次分类。例如人这个概念，它是一个普遍概念，又是非集合概念、正概念、具体概念。非转基因这个概念，它是一个普遍概念，又是非集合概念、负概念、抽象概念。辨析概念的种类有利于明确概念，从而准确的理解和恰当运用概念。在推理过程中，一些逻辑错误或诡辩就是因为概念的混淆而造成的啊。这个呢，我们在后面在讲推理的时候，我们会举有关的例子。接下来第四个小标题是概念的发展变化。概念表现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人类对许多事物的认识都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很多概念也都有各自的发展过程。例如在数学里头，比如说数，那么人类最早认识的这个数呢是自然数，然后呢进一步认识整数，再扩大有理数，然后实数，然后复数，这个细节我们不讲了。那么数学里边呢还有另外的，比如空间的概念，人类最早认识的空间呢是所谓三维平直的空间，那么后来呢进一步把这个维数从三维扩展到多维啊，就是可以是三维、四维更高维，然后呢由平直空间扩展到弯曲空间。在20世纪后期呢又有了分数维啊，也就是空间的维数呢它不一定是整数啊，你是三维空间我可以是 3.5 维。在物理学里头呢我们比如说可以看力的概念就有过一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转变。在古代亚里士多德认为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比如说你在桌子上有一个水杯，那么你手呢推着这个水杯往前走，那么你直观的认为呢这个杯子之所以会运动是因为手在推。可是呢在这个17世纪伽利略以后认为力是改变运动啊，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按照这个伽利略他的描述呢，就是一个物体如果不受任何外力的影响，它有两种可能性。如果它最初是静止的，它就会一直静止下去；如果它本来是运动的，那么它就会一直保持匀速直线运动，一直运动下去而不改变状态。地学中呢，一个非常典型的概念是地球啊，它经历了非常漫长的演变，其中呢，它包含多个方面，我们可以举其中一个具体侧面，就是对地球形状和大小的认识过程。那么它实际上是有三个大的台阶。第一个台阶呢就是认识到地球是球形。那么这个古希腊人呢就已经猜测了，而且做过间接的验证。而到了这个15世纪以后，那么哥伦布、麦哲伦环球航行直接证明啊，验证了地球呢或者大地是一个球体。这是第一级近似。第二级近似呢就是认识到地球呢不是一个完全这个规范的一个球体，而是一个椭球。这呢最初是牛顿根据他的经典力学的原理做出推断的啊，就是推断呢地球应该是一个两极方向略扁的这么一个椭球体啊，它是个扁球。那么根据20世纪的测量结果， 地球赤道平均的半径大约是6378千米，而两极平均半径是6357千米，也就是说赤道半径要比极半径大约长21千米。那么这个数据呢，应该说已经足够表现啊，这个地球是个扁球的这么一个状态了。这是它的第二级近似。那么第三级近似呢，就是进一步的测量表明地球北极方向略微突出，南极方向略微凹进，所以说地球的形状呢，夸张的说像个鸭梨啊，一头稍微突出，一头凹进。天文学方面呢，我们举刚才说过的行星。那么人类最早认识到就是天上的这个星啊，有少量的几个是在一年当中呢，在天球背景上在移动位置的啊，人们把它叫行星。那么最早认识的是五大行星啊，就是大家中国人所说的金木水火土。那么希腊人比较早就是这个推想大地呢是个球体。那么于是呢，这个当然那时候他还不会想到地球是动的。那么这个地球是动的这个概念呢，出现的比较晚，至少到了哥白尼时代明确了。那么这就是变成了多出来一个，就是变成六大行星。到后来又陆续发现了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就有了九大行星的说法。但是到了20世纪末呢，这个21世纪初2006年，冥王星又不算这个行星了，于是行星就变成八个行星。然后呢，宇宙这个概念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而且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大体上可以归为六个台阶。那么最早人类对这个世界大的这个模型的认识啊，就是认为大地是一个无限延展的平面，上面笼罩着半球形的天空。那么这个呢，可以看成是一个地平说的宇宙模型。然后呢，第二个大台阶就是古希腊人提出的地心说啊，这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托勒密在公元2世纪给出的所谓的本轮均轮体系啊，他这个体系呢认为地球呢处在宇宙的中心，而其他的天体呢都是绕着地球转的，只不过呢像月亮和太阳是精确的绕着地球转，而这个行星呢，其他行星金木水火土呢，它不是直接绕着地球转的，它是假象呢，就是这个所有这几个行星，它们是每个行星绕着一个虚构的那么一个无形的点在运转，那么这个点呢又绕着地球做圆周运动，那么这个行星绕着那个点转的那个圈那个轨道就叫行星的本轮，而这个虚的这个点绕着地球转的这个轨道就叫均轮。那么这个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地心说体系啊，这就是第二级的关于这个人类所在的宇宙的这个整体模型的一种认识，一种构建。第三个大模型呢，第三个大模型就是日心说。其实早在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已经有一个天文学家叫阿里萨克，已经有这种猜想，但是很快被反驳了。然后到了16世纪呢，哥白尼给出了一个非常系统的这个日心说的构造。那么他在1543年发表了这个名著《天体运行论》。后来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可以很好的解释行星的运动规律，就是开普勒定律，进而解释太阳系的形状和结构。那么日心说呢，就被普遍的，逐渐的被普遍接受了。啊，这是关于整个宇宙的这个第三个大模型。那么第四个模型呢，就是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天文学家逐渐的注意到呢，就是这个包含太阳系在内有一个庞大的恒星系统，就是所谓的银河系。银河系呢，可以说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的第四个台阶。然后到了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那么随即建立了第一个以广义相对论的时空观为基础的宇宙模型，那么给出了一个有限无边的闭合三维超球面，这是一个宇宙的静态模型。那么这个开创了现代宇宙学，被认为是关于宇宙认识的第五个台阶。爱因斯坦的这个模型出来以后没有几年，1922年呢，前苏联有一个数学家叫弗里德曼就提出了，就是爱因斯坦给出的这个宇宙这个他这个方程啊，除了爱因斯坦给出的静态解之外，还有一个膨胀的解，也就是说宇宙有可能是膨胀的。 那么稍晚，就是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就发现呢，就是仙女座大星云，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星云。他发现呢，它不是银河系里头的一个那么一个气体云，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极为遥远的星系。那么进一步呢，就提出在银河系之外存在许多其他的星系，宇宙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那么接下来呢，他又在1925年提出星系呢都在远离我们而去，距离越远，远离的速度就越高。他呢1929年他又提出了著名的哈勃常数，这个我们不再解释了。那么他总体描述的就是宇宙在膨胀。然后根据所有这些前期的结果和后来的一些个进一步的这个研究结果，1948年美籍俄裔的物理学家这个加莫夫等人就提出了大爆炸模型，认为宇宙起源于原始火球的核爆炸。那么现在呢，这个模型已经被科学界普遍接受。按照这个理论，宇宙呢起源于大约150亿年前左右的一次大爆炸，随后持续膨胀并且逐步降温，形成今天的宇宙。那么这样的一个，这就是第六个台阶了。那么这样一个认识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前后持续了2500年以上，而且呢最初的认识跟我们今天的认识差异是极大的。那么宇宙的概念也有了极大的改变。既然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个人类对一些重要概念的认识呢是有历史过程的，而且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呢，就是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对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它的认识、它的概括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因此呢，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呢这个概念呢是可以有很多概念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的，这就存在这个概念的歧义啊，就是所谓不一样的对概念的理解和概括啊，导致概念歧义。那么这种歧义呢，有些是实质性的，有些是表面的，也有些呢既有表面的问题，也隐含了一些实质性的差异。比如说我们看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官方所定义的贫穷的收入水平与索马里认为相当富有的收入水平其实是相差无几的。你差不多的收入在美国就认为是很穷的人，而在索马里呢就是已经认为是相当富有了。这就是即使在今天啊，他的这个对贫穷的理解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再比如说汉语中的龙啊，龙是我们这个汉民族呢非常神圣的一个图腾了啊，一个神圣的这么一个对象。那么在英语里边呢，把它寓意成的就是 dragon。那么龙是中国等东南亚啊等东亚区域古代神话传说的这个神异动物，那么它常用来象征祥瑞。那么它这个主要的一个形象呢是水神，当然龙呢也有水神以外的形象，但水神是最主要的。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汉语文化圈里边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理解。可是在基督教文化里边呢，它完全不一样。就是 dragon 呢是一种喷火的怪兽，是邪恶恶魔的代名词。它与中国传统的龙除了外观容貌上有一点相似以外，背景和象征意义都差别甚大。可是呢中国的龙经常或基本上它是被译成英语里边的 dragon 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往往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就是这种文化沟通理解上的这种困难，因为它实际说的是几乎完全不同的对象啊。那么这个概念的差异，它的这个文化差异就太大了。那我们刚才提到呢，就是概念的歧义可以是实质性的，也可以是单纯语言的误用，或者是两种因素都有。那么对于实质性歧义，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加以辨析，寻求对其明确的恰当的理解。如果两个人在讨论或者辩论，首先呢他就需要明确讨论到底是什么。这个在学术讨论当中很常见，而且只要你把这个这种实质性的问题把它的差异呢明确化了，那么实际上讨论呢应该说它就不那么困难了。就是你仍然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我对双方的这个所说的事情到底在说什么是很清楚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语言误解。 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例子，讲呢有一只松鼠抓伏在树干的一侧，而一个人站在树的另一侧，那个人绕树迅速转动以试图看见松鼠，但无论他转多么快，松鼠在相对的方向都以同样快的速度转动，在他自己和那个人之间总隔着那棵树，因此使他看不见松鼠。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人确实绕树走了一圈，而且松鼠就在树上，但是这个人是真的绕松鼠走了一圈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说清楚，绕松鼠走一圈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如果确切含义是绕松鼠所在地点转了一圈，那么这个人确实绕松鼠走了一圈。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想象有一只蚂蚁在松鼠背上，从松鼠的左侧爬向松鼠的腹部，又由其右侧回到松鼠背上，这显然也是绕松鼠一圈。那么我们明显感到呢，这两种绕松鼠一圈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进一步想象，在树干上套了一个金属环，在金属环的两个对称点的地方分别安装了一个10厘米的短柄和一个3米的长柄，一个长的一个把手。那么松鼠呢在一侧抓住那个短柄不放，此人呢手握长柄，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在这个树的两侧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个人呢拿着这个长柄绕树走了一圈，那么跟我们刚才情况是类似的，但是我们明显看出来呢，人和这个松鼠在这个两侧这个柄上，它是这个方位是固定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这时候问啊，此时如果蚂蚁紧紧趴在松鼠背上，这个蚂蚁是不是自动绕了松鼠一圈？那么这个事儿就比较好玩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这几种情形呢，就是确实它感这个所说的绕圈这个含义是有两类含义。那么你必须要把问题到底在说什么，绕圈的含义是什么说清楚，那么当然后边的问题呢结论是什么我们就清楚了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定义的这个概念歧义就消失了。对于表面是言辞之争，实际上存在实质性分歧的问题，解决起来要困难的多啊。这个有一本西方的很经典的逻辑学教科书，叫做这个科皮和科恩编写的逻辑学导论，它的第11版里边举了下面这么一个例子，就是对给定的有颅骨性活动镜头的影片是否应该作为色情作品来处理，双方可能存在争执。诶，他的颅骨啊使他成了邪恶的色情作品。另一方面则坚持考虑到其细腻的情感和美学价值，它是真正的艺术而不是什么色情作品。显然双方的歧见在于对色情作品一词的意义的理解。但是即使语言的不同得到了充分理解并清除了所有歧义，双方仍很可能对影片存在实质性的歧见。争论实际上不是真正关于色情作品这个词的适用性的，而涉及到进一步的实质性的观念上的差异啊。这个细节呢我们不再去讨论。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概念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只有明确给出各自所认可的关于同一概念的定义，才能确立对话的前提。这就是我们说呢，我们需要有一种对概念恰当的下定义的方式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后一部分要讲的内容。那么关于这个概念的歧义呢，我们可以举几个轻松的例子，这是我从网上看的啊。第一个例子是说，你说读完北京大学用多少时间？那么这个问题呢，它的这个诡辩之处就在于什么叫引号里头读完北京大学，你是经历完整的学习过程4年，还是仅仅读出北京大学这4个字？它的这个含义当然是不一样的。类似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相信吗？我会用黑墨水写出红字来。那么第三个偷换概念的例子，就是把冰变成水最快的办法是什么啊？这两个问题出在哪儿，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到。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大的部分，定义啊。这个定义呢，是揭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特点或本质的一种逻辑方法。我们首先要讨论下定义的方法啊，这是第一个小标题。我们在前面说过，从逻辑的角度看，概念最基本的特征是内涵和外延。下定义的方法也可以从这两个特征出发，归为两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外延定义。 它指的是描述与概念本质属性相符合的全部对象或对象类型的这样一种定义。最常用的呢，又可以分成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一个一个数举出来，叫枚举定义。那么这个呢，比如说我们看刚才说过的啊，就是在太阳系中，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统称行星，这就是把所有的太阳系行星都举出来了。外延定义的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列举子类，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啊，整数和分数统称有理数。我们在这儿呢，并不是列出每一个有理数，而是说有理数呢，其实是由整数和分数这两大类组成的。另外呢，这个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这个列举子类的定义啊，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那么总体上看呢，对外延定义只要在下面两种情形之一啊，也就是说，或者我们确切的了解其中包括的每个对象，或者我们确切知道其中所涉及的每个子类的外延或内涵啊，只有你在这两种情况之一，我们才可以算确切的理解了定义的全部含义。但是呢，有的时候，真正你要在这下边的这个具体的情形去了解呢，是有一定困难。那么，尤其是对一些较为抽象的概念，了解和把握其内涵，往往是比仅仅知道外延要重要的多。所以说呢，这个在一些这个要求这个对这个概念呢有更深入细致刻画的场合，特别是一些学术的著作里头，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内涵定义。而内涵定义指的就是说，准确刻画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独特性质，或者本质属性的这样的定义。最常用的呢，又可以归为四种类型啊，四种方式。第一种呢，最简单的就是同义词定义，其中呢，就是相当于用另外一个跟你要定义的这个词儿等价的相同含义的一个词儿来解释它。比如说，紫禁城就是故宫，或者伦理学又称为道德哲学。一词定义历史很悠久，在东西方都很常见。比如说中国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当中就大量使用同义词定义。比如说我们看诚信也啊，就是什么叫诚呢，就是诚实的这个诚啊，那么它是用信来定义诚啊，诚信也。然后量信也，量是原量的量，它也用信来解释量，然后信成也。那么这三个定义呢连在一起，你看得很清楚，它是互相定义的，成信也，量信也，信成也。类似的定义比如说征啊，就是这个应征啊，征招的征，征招也，招呼也，呼招也。说征呢就是招，招就是呼，呼也是招啊，类似这样的都是同义词定义。同义词定义呢它优点呢就是非常简明啊，只要你知道其中一个词，另外一个词你就清楚了。但是往往呢，有的时候它复杂的一些概念没有办法这么定义啊。那么我们另外一种很常见的定义呢是语源定义，就是追根寻源，这个概念从它自己所在的语言和其他语言当中最初的源头是什么样的。啊，虽然词语在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会引申和转译，但是明确词源对理解本意和引申意仍然十分重要。这个特别是在学术著作和一些学术性教学的工具书里头，对一些重要的概念往往会追溯到语言。比如说我们在第一讲当中给出的逻辑的解释就是语言定义。那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呢是不列颠百科对民主的定义，也是个语言定义，我们后面会见到。下定义的第三种基本方式是操作性定义，就是描述获得被定义项的生成过程，或者给出确定某对象是被定义项所指的操作过程或者实验程序。比如说我们看下面的这样的定义啊，用石蕊试纸测试一种溶液，如果试纸呈现红色，我们称这种溶液是酸性的。这是在化学里头啊，定义一种溶液是酸，或者检验一种溶液是酸性的，那么它是一种操作性的定义。另外在数学里头，我们看设 m 和 n 是任意整数，其中 n 不等于零，称 n 分之 m 为有理数。这个你 n 分之 m 呢，它就是一个操作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定义呢看成是操作性定义。那么 其实呢，我们在形式逻辑，在古典逻辑里头，或者在更多的场合见到的呢，并不是前面的这三种定义，而是第四种，叫属加种差定义。就是把被定义项你要定义一个什么词儿、一个概念，归入一个较大的而又足够靠近、足够接近的类那么这个类呢比它宽称为属。然后呢又指出被定义项所代表的事物与那个较大的类中其他事物的本质差异这就是属加种差定义的两个步骤。最早呢是由亚里士多德概括和记录下来的。例如我们看这样的定义。冰一指冻结了的水。那么首先呢把冰跟水归入一大类，然后呢说它的差异，就它冻了又跟一般的水又不一样。我们前面给的多个定义呢其实也都可以归入这个属加种差这个定义。比如说我们提到的那个国际天文学联合会2006年给出的行星定义，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这个属加种差的定义。那么这种定义呢在东西方因为你刚才我们提到它这个最早亚里士多德概括，它是这个希腊这个逻辑里头给概念下定义最重要最普遍的一种定义方式。而在我们中国古代呢，这种方式也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墨经就是墨子这本书里头的几卷这个几卷那么它是叫做墨经，那么里面有大量的我们可以归入这个属加种差的定义。我们下面看这个例子比如说在墨经经上它的第十九条那么它的原文是说，任是损己而义所为也。任呢就是本意是担当负责任嘛引申为责任。那么墨经里定义这个任，这里边呢用了一个士，就是贤者，泛指有德行和知识的人士亏损自己而铸成所做的事，叫损己而义所为也。那么经说对他的解释呢就更进一步，就是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就是做自己所不利的厌恶的事去成全别人的急需，这叫任，叫做有担当。这个呢是一个这个类似于属加种差的定义。那么再看墨经里另外的定义，比如说他定义人这是经上第七条，说人体爱也，体是身体的体。那么现代人对他的解释呢，人是对别人设身处地的去爱，这叫人就是你去想象你就是那个被爱的人，那么你要像爱自己那样的去爱对方设身处地的去对方着想，那么这叫人。那么经上经说上对他的解释呢更细致一些，叫人爱己者非为用己也就是你爱自己的时候并不是要利用自己。然后他继续说，不若爱马助若鸣。那么把这一句合起来呢，就是人们爱自己不是为了利用自己，不像爱马那样是为了利用马，这道理是很清楚明白的。当你明白了爱自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如果你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就叫人。那么这个定义呢也是非常的清晰的而且确实也是一种这个符合属加种差定义的这样的这一种规范。类似的例子呢还可以举出很多时间关系呢我们再举一两个吧。比如说这个经上第35条，它叫公，公利民也，翻译过来就是公就是有利于老百姓。然后他进一步讲，公这个经说里边的解释，公必待时若依求，公不待时若依求。那么这个解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公一定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就像夏天给老百姓单衣，冬天给他们皮衣那样。公如果不等待适当的时机，就像冬天给老百姓单衣，夏天给他们皮衣那样。也就是说，你公确实是做有利于老百姓的事，但是这个事儿做的对不对，不是以你自己为尺度的，你要表演给别人看，你看我做好事了， 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功，你必须要急人之所需，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你给他什么，这才叫真正的功啊。这个定义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另外经上37条它有一个叫做罪犯禁也，什么叫这个罪呢，就是触犯了禁令。然后他进一步解释，就说啊，经说给罪呢做了进一步解释，原文是说罪不在禁，为害无罪，就是如果不在禁令之内，虽然有害也不算罪。那你可以发现呢，就这种对这个法的这个立法精神，跟我们现在这个通行的立法原则是极度相似的。就它表明呢，就是这种古人呢对概念的这种刻画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啊，这就是《墨经》里边的记载。那么类似的呢，就是在这个名家后期代表作《公孙龙子》里边有一个著名的《白马论》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就是属家种差定义的有这样的案例，它原命题就是白马非马，听起来像是胡说，但它本意是说白马是马的一个类别，它有马的一般属性，但又具有白的特殊属性。有的白马啊，有白马自然说是马啊，有白马自然是有马，但是有马未必是有白马，所以白马与马不可等同啊。它这个是一个逻辑上可以说是很清楚的一个描述，那么这也体现了在这个战国后期。中国名家关于这个概念理解的一个案例一个水平。那么这是第一个，就下定义的这个方法。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定义的种类和相应的功能。普通人最常见的定义有规定定义与词典定义啊，主要是这么两种。他们的表述相对简单，主要用途呢就是消除歧义啊。另外呢，出于专业化和理论性的要求，我们有更精确严格的两种定义，就是精确定义和理论定义。那我们首先看规定定义。所谓规定定义呢，就是概念的提出者根据需要赋予内涵而形成的定义啊，因为它这个概念呢是首创性质的，所以说呢它是没有真假可言啊，就是你提出这个概念的人给了它一个内涵啊，我就是这么规定的，其他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如果接受通常只能认可首创者所提出的定义。规定定义大量出现于各种专业领域，当他们被广泛接受之后就成为通用词语，进而成为词典定义。比如说呢，我们这些年有一个流行的英文单词就是 DINK D-I-N-K， 那么这个 DINK 这个词呢，它就是来自英文的一个短语，就是这个 Double Income No Kids 啊，就是双收入而无孩啊，我没有小孩，把这个词组的每一个单词词头合起来就构成 DINK 这个呢，对于这个 DINK DINK 这个词，它就用刚才那样一个英文的内容呢作为它的规定定义。这个在很多场合我们都可以看见类似定义，比如说数学里边呢，比如说我们把12个 A 连乘写作 A 的12次方，或者 K 个 A 连乘写作 A 的 K 次方，就是一种规定定义。在天文学中，关于黑洞啊，它这么一个词其实指的就是原始的一个表达呢，它的含义是引力完全崩溃的星体啊，那么引力坍塌了，那么这个呢后来通俗的被这个称为黑洞，那么这也是一种规定定义。当然呢，规定定义可以根据其他标准来这个评估，如果一个规定定义非常模糊或者太复杂，它就不便使用。规定本身可以是任意的，但在引入过程当中，它要考虑是否清楚，是否有利，而且要与其他的概念相协调。为此我们就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例子，就是剩余价值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马克思首创的一个规定定义啊，那么由此导致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那么作为一个规定定义呢，当然我们首先要关注马克思是怎样定义这个概念的。那么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剩余价值率当中，马克思首先定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然后定义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是指劳动者为维持自己及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劳动，与其对应的是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工资。劳动者从事必要劳动的时间就是必要劳动时间，超出这个时间的劳动时间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在剩余劳动时间所从事劳动就是剩余劳动， 那么剩余这个生产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榨取，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为此我们就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例子，就是剩余价值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马克思首创的一个规定定义啊，那么由此导致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那么作为一个规定定义呢，当我们首先要关注马克思是怎样定义这个概念的。那么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剩余价值率当中，马克思首先定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然后定义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是指劳动者为维持自己及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劳动，与其对应的是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工资。劳动者从事必要劳动的时间就是必要劳动时间，超出这个时间的劳动时间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在剩余劳动时间所从事劳动就是剩余劳动，那么剩余这个生产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榨取，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啊。然后呢，马克思定义剩余价值率就是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啊，这就定义为剩余价值率。也就是说，一个工人半天时间，比如说五个小时，生产出与他的工资等同价值的产品，那么另外半天，另外比如五个小时就是剩余劳动时间。那么这时候呢，按照刚才那个公式，剩余价值率就是百分之百。然后马克思写道，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那么这个呢，问题就来了，就是首先呢，第一条啊，剩余价值的含义这个定义当中啊，它没有考虑资本的价值。资本如果存入银行就会产生利息，投入生产理应有所收益，否则如果贷款生产，那么由谁来偿还贷款利息呢？进一步风险投资，风险是由投资人承受的，理应得到更大的回报，否则如果风险投资失败，企业主破产，这个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所以说资本本身的价值是必须要考虑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呢，就是剩余价值定义中没有企业经理人的位置。经理人阶层在生产过程当中极为重要，今天呢大家都已经完全认可了。而在马克思时代呢，很多资本家本身就是企业经理人，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而这个报酬呢也没有包含在上面的公式里头。就是剩余价值定义当中没有考虑机器是否产生价值的问题。假设一个工人手工或用传统机器生产一件产品需要五小时时间，其创造的价值刚好等于他的工资。再假设由于企业主引入新型机器，一个工人只需要30分钟就创造出等于他的工资的价值，那么这应该如何解释？当代或未来的无人工厂又该如何解释？马克思的定义实际上否认机器有超过凝聚于其中的劳动量的生产力，而当代经济学家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赞同这样的观点了。简单来说呀，就是如果这个机器不产生价值，那么你何必花钱买机器，然后转化成把机器含的价值转化成产品价值呢？你直接赚着那些钱，它就价值不就在你手里了吗？所以这是没法解释的。第四，就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公式当中只考虑了一线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实际上除了资本投入经理这个企业经理人的工作以外，设计和技术人员、财会人员、质检人员、采购和销售人员都在为产品提供劳动，都在创造价值。那么这个按马克思的公式呢，它是没有包含的。有人举了一个更突出的例子，比如说两个工厂，工厂 A 因为技术先进，每个月这个每个员工月薪10000，资本家每月收入100万，这是一个例子。然后工厂 B 技术或者管理落后，或者货物不对市场销路，同样素质的工人月薪5000，资本家每月干赔50万，请用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一下剩余价值在哪里？为什么会遇到这个困境呢？因为成本和收益之间根本就没有必然联系。有的人认为呢，价值和劳动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举个例子来说，一颗钻石2000年前人们都不认识，因此在当时毫无价值，但在今天它可能价值连城，这中间没有任何劳动，产生价值的原因是人们都想要钻石啊，这就是供求关系的问题。再说无产阶级，马克思定义的无产阶级是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的阶级，可是现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只要他想，他就可以买股票，就可以拥有生产资料，那他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 如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任意转化，没有明显的界限和定义，那么马克思的理论这样的区分，说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这样的说法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第四个基本的理由。第五个呢，就是资本的本质是剥削还是消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资本的利润越来越依赖于其商品在同类商品竞争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依赖于消费者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依赖于能否不断更新产品以迎合刺激扩展新的社会需求。局限于绝对剩余价值的创造已经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了。实际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与对消费需求的开拓是资本增值的两个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方向。因为拓展消费需求的前提就是提高社会多数成员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购买力。那么这个呢，你就要增加他的工资，其实呢就是降低所谓的剩余价值。那么这个呢，其实跟马克思所描述的情况呢是相反的。前面的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是孤立的看待剩余价值的定义，也就是说，你只是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划分为创造自己工资所花费的时间和超出这个时间的工作时间，然后把前者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后者称为剩余劳动时间，在此期间创造的价值称为剩余价值，而不再去进一步解释剩余价值的含义，或者在经过更精细的分析之后给出剩余价值更合理的解释，这都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出在马克思直接以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来定义剩余价值率，并且以之作为剥削的尺度。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这个结论就令人难以理解了。进一步，由于这样的定义，资本家就被描述成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在以后的100多年当中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其结果在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问题的这个规定定义。那么第二个定义的方式，定义的种类呢，就是词典定义。词典定义用来描述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已经具有的意义，因而它不能给予其被定义项一个至今还没有的意义。也就是说，它必须要概括通常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它已经有一个约定的意义在那儿，你要达成在你的定义里边要实现对这么一种意义的概括。因此呢，词典定义呢就可以有真也有假，或者说恰当不恰当。比如说我们看山脉这个词的意义是指高出周围地区达到相当高度的大量的泥土和岩石，这就是一个真的概念定义，因为这个和人们对山脉这个词的通常理解是一致的。相反，我们再看山脉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由三条直线所围成的平面图形。那么这个概念定义呢，从形式上它符合那个概念的这个就是所谓叫属加种差的这么一种定义方式，但是它内容它是假的啊，因为我们肯定不会这么理解山脉的。那么定义是规定定义或者词典定义，与被定义项是否指称某个真实的或存在的事物无关啊，也就是说这个定义呢不一定定义出一个真的东西。比如说独角兽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种像马的动物，但其额头上长着一只挺直的犄角。无疑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或者词典的定义，而且它是正确的，因为它的这个里边给出的解释跟通常人们对独角兽的这个理解是一致的，但是它没有真实的对应物啊，因为根本没有独角兽。来呢，就涉及到制定词典定义呢有一些基本的规则那么这个呢有的描述多一些详细一些，有的少一些，我们尽快的，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我们这儿呢列举了八条。规则一，词典定义应该符合正确文法的标准，就是你要符合语言的基本规范。第二呢，就是规则二，词典定义应该传达出正在定义的词的本质意义，这个是当然的。规则三，词典定义应该既不太宽也不太窄这儿不举例了。规则四，词典定义应该避免循环，这个例子比较简单，比如说科学意指科学家所从事的活动，科学家意指任何从事科学的人，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循环定义啊。规则五，词典定义应当尽可能避免否定的表述。规则六，词典定义应该避免比喻的、晦暗的、含混的或者有歧义的语言，这个也是显然的。 规则七，词典定义应该避免情感的用词。规则八，词典定义应该指出定义项所属的语境，也就是说它在什么场合下使用。那么这个呢，是八条基本的规则。虽然他说的是词典定义的规范，其实对于更广泛的一般定义呢，其实它多数的这个规则也是有效的。下面呢，我们就看在这个几种规范的工具书里头啊，就是作为词典定义，我们看一个例子，就是民主。首先呢，我们看在不列颠百科全书1999年中文版里头的一个定义。那么这里头呢，它这个就是 democracy 是吧？这个民主，英语中此这个词的词源呢，出自这个一个希腊语，它实际上呢是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呢代表人民，叫 demos， 后一部分呢代表统治，所以合在一起呢，它的直接字面意思就是人民统治。而在当代的用法上呢，民主有几种不同的意义，就是三大类了。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代议制民主，第三个呢，它也是代议制，但是呢又有更进一步的限制，就是所谓的宪政民主。时间呢，我没有去完整的念这个定义，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查一下，网上其实都可以把这个不列颠百科全书完整的当下来。那么另外一个类似的定义呢，是由维基百科的中文版来给出的，它比这个不列颠百科呢要更详细的多。我这儿下载的是铁血网共享的这个词条，大家也可以很容易的来下载，它的基本的这个定义的内容呢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更精细一些啊，这个我不再念了。那么这就是维基百科里边的一个定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引入第三个这个版本的定义呢，就是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五版，它里边的定义就是民主有两个含义。那第一个含义呢，就是指人民有参与国事或者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第二个解释呢，就是合于民主原则啊，它是这么来定义的。那么很简单了。然后呢，我这儿因为手头没有那个中国官方权威的这个政治学的百科词典，包括大百科里边关于政治的这个分卷我都没有，我也没有时间去查。那么我们在网上呢看到对民主呢，就是这个百度这个百科里头他对民主的这个词的引用，它是来自2013年5月22号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他把它收进到百度百科里头对民主的一个理解。那么这个理解它的官方表达是这样的，就是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那么这个是中国一个是标准的工具书，一个是网上有权威来源的这个百度百科里边的一个表达。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做这样一个评述啊，就从词源看，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统治或者人民治理，对这样的理解几乎所有的词典都不会否认。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民主或者说人民统治，这样的话呢，它就成为进一步需要加以明确的事情。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维基百科根据历史上对民主概念的权威观点和自古希腊直到今天西方的民主实践，论述了三种实现民主的途径，也就是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民主。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致看法，直接民主不适合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因此可供讨论和选择的只有后两种形式。关于西方民主概念更详细和权威的论述，可以参考以下几种论著啊，我这列举西方的几种文本。一种是由阿伯拉斯特撰写的，书名就叫民主，这个译者是孙荣飞等人，出版社就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二种地利写的，书名也是民主，由魏宏忠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三种是科恩的论民主，译者是聂崇信、朱秀贤，商务印书馆1988年和2005年两个版本。第四种达尔的 论民主，李峰华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五种，埃尔斯特等编啊，这是一个多人的这个文集，叫做宪政与民主，它是由潘琴等人翻译，这个由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六种呢是民主的模式，作者是赫尔德，译者是燕继荣等人，中央翻译出版社1998年。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比较粗略，刚才提到由于时间仓促，我也没有再去查阅国内更专业更权威的工具书，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对国内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概念的定义就不做评论了啊，这是第二类。然后第三类呢就是精确定义啊，它是通常呢是用在一些比较专业的场合，比如说呢国际上对米啊这个长度单位米的精确定义，最早呢是在1889年由国际计量大会正式采用法国人给的这么一个定义，就是在零摄氏度下保存在国际计量局中的薄一米尺的两中间刻线间的距离，它的长度呢相当于经过巴黎的地球经线圈的4000万分之一啊，这个很精确。但是呢考虑到这个就是你实际制作出来的这个米尺它的精度有一定限制，而且米尺呢也有可能被损坏，所以后来呢人们就想找一个更好的理想的代用方法。到1983年10月召开的第17届国际计量大会上采用了一个现在规范的大家国际通用的一个定义，就是米是光在真空中，大家注意下边这么是一个分数，它的分子是一，分母是一个九位数 299792458 啊，这么一个九位数 299792458 分之一秒啊，一秒的这么多分之一，非常非常短的这么一个瞬间了。那么这个瞬间里头光走过的距离被定义为一米。米的定义呢可以说是用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给出了这个米的定义。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感到什么叫精确定义。第四类呢理论定义，因为限于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需要精细介绍的这么一个概念，我没有时间去讲了，我本来想举一个信仰的一个例子不能讲了。那么最后呢我们给第五类定义，叫说服定义。什么叫说服定义呢？它是被精确构造出来，目的是用于说服他人，也就是通过影响读者或者听者态度或者激发他们的情感以解决争论这样的目的而给出的定义，我们称之为说服定义。那实际上呢，人们有时以精心设计的方式来定义词语，以影响情感或者间接的改变行动改变行为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宣传手法。我们看下边一个很经典的例子，这是科皮和科恩在逻辑学导论第11版当中给出的一个著名的一封信原文是这么说的。多年前夏威夷州立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外分发的一封关于堕胎话题的信，就例证了说服定义的威力。这封信被诙谐的推荐为对选民关于堕胎问题来信的通用回复，全文如下，大家注意听，非常好玩的一封信。亲爱的先生，您问我对堕胎问题持何立场，那就让我坦率而明确的来回答您吧。如果您所谓的堕胎是指是一指谋杀毫无自卫能力的人，是剥夺我们最年幼公民的权利是促使那些无所作为和缺乏道德观念的年轻人之间的乱交，以及对生活自由和幸福追求的拒斥，那么先生请相信我会毫不动摇的反对堕胎，上帝会帮助我让您相信的这是前一半。接下来看后一半，但是先生，如果您说的堕胎意思是指给所有公民以平等权利，而不论其种族肤色或性别，是消灭残害无助而绝望妇女的可憎习俗，是使我们所有年轻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机会，而且最重要的是给予所有公民依照自己良知而行动的天赋权利，那么先生，作为一个爱国者和人道主义者，让我向您保证，任何人都不能说服我放弃对这些最基本人权的捍卫。感谢您询问我在这个紧要问题上的观点，让我再一次向您保证我的坚定立场，谢谢您，再见。这封信呢 以夸张的方式给出了对堕胎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义，与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下定义的方法相比，他们显然具有过于明显的感情色彩和宣传导向。写这封信的人显然赞同的是第二种定义，但无论哪一种，几乎都可以用洗脑式定义来概括。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限于时间，我们不再介绍。如果各位群友有兴趣，不妨去收集一下并做些分析，我想这应该是一件十分有趣的工作。那么到这儿呢，我们的今天的讲座内容就讲完了，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概括，就我把前面要点呢概括一下，再占一两分钟时间。首先呢是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思维形式，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内涵和外延。要是很多概念都有各自的发展过程，很多概念表现出文化差异，对概念持有对概念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概括也可能会因人而异，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概念歧义。在人们就某个事物进行讨论的时候，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概念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只有明确给出各自所认可的关于同一概念的定义，才能确立对话的前提。下定义的方法可以从内涵和外延这两个特征出发，归为两类，最常见的定义是规定定义与词典定义。那么具体的内容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讲座全部内容就讲完了，谢谢各位群友，谢谢各位群委和主持人。 非常感谢刘杰民博士、刘杰民老师，感谢您花了这么多的功夫下了这么多的气力，给我们系统的介绍关于概念和这个定义的这样的知识然后这是非常系统的，值得那个认真的去学习，还要消化吸收。那么目的是为了养成一种让我们求真，能够有一种求真的思维方式，并且有一种真诚的精确的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一个表达非常非常的感谢您。其中对有一些概念的这个分析，有一些定义的分析，比如说剩余价值这个概念和剩余价值这个它的这个定义对我个人非常的有启发。那么还有关于民主和信仰，可惜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展开来说了，非常非常感谢您，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跟刘老师进行沟通和互动，谢谢大家，谢谢群主，谢谢群委，谢谢朋友们，也谢谢各位转播员，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刘杰民老师和丹和老师精彩的讲座，而且我要单独感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系列讲座可以讲是了却了我一个个人的心愿，了却了我个人的一个念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和这次讲座的背景有关。关于逻辑的这个话题呢，去年的时候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和木珠人提到过这个想法。因为我知道木珠人呢是学哲学的，在我的这个就是一般我认为就是学哲学专业的人呢都会经过系统的逻辑训练，那么我们普通人很少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训练的这个过程。而木珠人在这之前呢，他的文字和语音呢也是体现了很严谨的这样的一种逻辑能力，一看就是训练有素。所以我那个时候跟木珠人说，我说你能不能找时间做一个逻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啊？因为实际上我认为现在我们在微信群里面，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群呢是主要的内容大概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资讯交流，一个是这个话题讨论。常常就是在话题讨论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个问题，有一些呢是表达的问题，有一个是这个话语对接的问题。当然我是把那些个有一些个捣乱的那些个排除掉了。但是说来说去呢，很多时候我们出现的这些个问题呢都是逻辑问题， 比如说你要表述不清，就是说你对这个概念呢、啊、这个判断呢、啊、推理啊，这些个基本的这些个逻辑手段缺少这个有意思的这个合理运用。然后有些时候呢，因为对这些个概念在理解上没有达成这样的一种共识，那么讨论的双方或者多方其实是在鸡同鸭讲。我经常是说把这些个东西作为无效讨论。我也参与过很多讨论，但是后来呢我很少就是参与那样的一种是打群架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碎片化讨论。原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常常是歧义百出，逻辑谬误连连。我虽然是没有经历过专业的逻辑训练，但是我自己好在还算是有意思的看过一些逻辑方面的书籍，在这个运用当中呢也算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主动意识。当然了，我说别人呢，实际上我自己也没有达到多高的水平。我的这个音频也好，还是这个群内的讨论交流也好，其实也难以避免的会出现一些个逻辑漏洞。这是每个人都是有这个局限嘛。可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些讨论过程当中，人们在讨论无法那个达成共识，歧义很大，甚至于说观点对立的时候，人们会习惯性的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指责对方说，哎，你能不能讲点逻辑啊，你这个你知道你这个是逻辑不通啊，或者是你犯了逻辑错误等等，这样的话我们经常听到。但是呢，究竟犯了哪些逻辑错误，其实很多人呢其实是这个也是那个不明所以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看到就是群里面经常会有人传这类的文章，就是这个日常话语当中常见的多少个逻辑谬误，多少个这个逻辑错误。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什么偷换概念呐、啊、稻草人策略啊，那个反正就各种各类的吧，这些个就是逻辑失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如果是自己去一一对应，实际上是缺少这样的一个认识能力的。因为这个逻辑这些个东西真正讲起来很严密。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个讲座呢募助人这是那个后来一直没有讲成，但是我是心心念念的一直没有把这个事儿放下。我其实也想试过自己做，今年的前不久我和丹河老师有过私下沟通，因为我知道丹河老师在北京大学也是学逻辑的，但是丹河老师这些年呢是把这个重点呢是放在这个就是政治理论和思想史这个方面了。我是希望丹河老师能够就是做这一次这个有关这些逻辑基础、逻辑常见逻辑谬误这方面的一个讲座。遗憾呢就是丹河老师实际上平时参与的这个微信群讨论呢不多。微信群里面一些个现象呢，丹河老师呢就是不是说是有太具体的了解。后来丹河老师也建议说是可以用对谈的方式，因为我这个这方面还了解的比较具体一些。但是其实我当时也动心了，我也是做了一点准备，但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大家知道我从那个去年开始做这个太和群，然后我做了一系列的音频，很多人也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个正儿八经的这种讲座，可是我一直在推脱。为什么呢？是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和底气。因为我自己经常说自命是文科生，而且是民科，是民哲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我这些那个日常这些东西是长期积累思考的结果，但是相对于 系统性的严格的规范的学术训练，这是我所缺失的。然后呢，我又一直没有把自己作为一种学者那样进行有意思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梳理和训练。所以你像我平时呢，作为一个即兴的表达，我觉得倒还可以，至少不至于说是这个言不及义或者词不达意，也不太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逻辑硬伤或者是这个话语的歧义。但是如果是做讲座就不同了啊，我是把这个做讲座看的是一个挺，对，至少对我来说是应该是一个挺高的要求。也就是说我平常的这样即兴聊天，由此整理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音频文件，大家传来传去都没有那么严格要求。可是要如果真正做讲座呢，是把自己放到一个这个老师的这样的位置，我就心里头就比较虚，那就需要认真的准备。可是我有的时候对这个视如未徒，一个是水平问题，一个是精力问题。像这次我是也是考虑了，说是也可以尝试着做一次讲座，但是逻辑这个做一个专题来讲呢，它确实是需要这种一定程度的学术的严谨性，那个叙述的这个准确精确性，然后概念呢，什么这个资料啊，它的这个清晰的这个脉络来源。结果我这个稍稍一整理，我就和丹河老师说，我说这个事对我来说是挺难的事儿。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了，个人这个水平的局限性，个人水平的局限性，就是说是离一个真正严格的这个专业学者还确实是有距离。当然了，我这可能也是和我这个那个真正的关注领域有关，因为我有我自己关注的另一个领域，就是我说公益慈善福利保障那一块。要如果讲那一块呢，可能是我可能更擅长。然后这个逻辑这一块呢，自己使用的时候虽然说是那个尽可能的不犯逻辑错误，但是把它当作一个专题来讲，这个对我来说真是有一定的难度。后来这个加上这后来这个一系列的一些个其他原因吧，这个事儿就暂时放下了。然后很欣慰的是丹河老师没有放下，而且很认真的这个进行了尝试沟通，最后找到了刘杰民博士，刘杰民老师。刘杰民老师也是那个丹河老师微信群的那个群友，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学者。应该是刘老师专业是理科生，是学数学的，而我认为数学本身它就是一种说数理逻辑的范畴，同时数学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最基本的这个逻辑学的方法和理论。我本来的想法呢，就是现在这个微信群当中的经常出现的这些个逻辑谬误，做些有针对性的普及层面的这个话题讨论。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呢，是刘老师这个到现在两次讲座完全超乎我的预期。刘老师做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并且事先呢也把那个这个讲座的提纲发给了我，而且很谦虚的是征求我的意见。说实话我看了这个提纲把我镇住了，我说这是完全的是一个就是大学专业课的这样的一个架势。尽管刘老师在上一次第一次这个讲座当中很谦虚的说他的这个讲座内容连逻辑学的 ABC 都算不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刘老师做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并且事先呢也把那个这个讲座的提纲发给了我，而且很谦虚的是征求我的意见。说实话我看了这个提纲把我镇住了，我说这是完全的是一个就是大学专业课的这样的一个架势。尽管刘老师在上一次 第一次这个讲座当中很谦虚的说，他的这个讲座内容连逻辑学的 ABC 都算不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原因在于我们日常使用的逻辑其实都是有限的。逻辑学可能是涉及到很多分类，也涉及到很多更专业的内容，更专业的细分科目，但是有很多其实是我们日常讨论当中用不到，至少是不常用的那这些内容。而且说实话，有些个内容呢，你要如果是不具备相当的这个，比如说数学基础，比如说某一些个相关学科基础，其实你连学恐怕都学不了。那么仅就我们日常可能涉及的经常使用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逻辑范畴，刘老师的这种准备真是超乎我意料，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系统，而且那个看出来了，既功底十足，而且准备非常充分，下了大功夫。尤其是据我了解呢，刘老师这个作为一位这个学者啊，他还有自己很庞大的这个研究和写作计划，日程排得很满，精力很有限，但是能够对微信群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专题讲座进行这么认真的准备，让我非常非常佩服，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也就是我前面我说这次这个讲座对我们来说真是超值。你想想看，我们在微信群里面这种免费讲座听的是一门大学的专业课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内容，那不是超值是什么？而且说实话，至少就我来说，听了这两次，我是可以说第一次讲座我就会说反复听，然后这一次我相信我也会这样。而且我把那个上一次讲座的内容呢，也在好多个群，倒也不算太多啊，因为我那个平时保留的群不多，也进行过推荐。我就是觉得这样的那个一次讲座，且不说是做，因为我之前我说过这个也可以成为一个经典了。我就是觉得现实而言，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把逻辑学这么复杂的东西，这么庞杂的东西，而且我们是平常很少这个真正去系统学习的东西，能够通过这样几次的微信讲座做经受一次，也算是一种逻辑的这个学习和训练，太值了啊。我的话完了，再次感谢刘杰明博士和丹和老师，谢谢。逻辑学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吧，就是一种那个准确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思维呢也决定了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现在对很多观念的理解，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交流沟通，如果是离开了这个逻辑，其实可以讲就是寸步难行。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就是说那个刘老师这一次可能是需要讲，大概是计划了六讲吧。我想这个多少讲不重要，我希望呢就是说这一次讲座也是一个开头，希望大家真正意识到，我们说平时说讲逻辑，但是对照真正的这个逻辑知识、逻辑规律，我们看一下我们差在哪儿，我们差多少，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学习、训练、补足、提升。这样的话呢，就会在我们以后的这些个微信讨论当中，在我们的不论是音频还是文字表达当中，自己先看一看，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这方面的逻辑不足，出现的逻辑谬误，而导致叙述不清， 造成这个沟通障碍乃至误导他人。